转眼，你走的有多痛，梦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了有多痛，梦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每一首文艺范儿十足作品都遵循内心的感受，这些歌声或许陪伴我们走过那些美好的时光。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叫做《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快转的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话，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以为时间可以像沙滩和潮汐洗去回忆痕迹， 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 金海心的成名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 旋律气质出乎意外的与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的金海心渐渐被大家所熟知，高音区的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的把握得当，独特的音色和咬字几乎成为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朴树且听风吟，这首歌演绎出对过去的迷茫，但是又透着对过去的一种释然。整首歌曲有一种淡定和从容的感觉，从音符讲述一个人的怀念，但是那个人现在已经改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夜深的时候还是会痛，是一首怀念过去的歌，又想起忘记那段回忆，只有等风将它埋葬。一起来听到且听风吟。 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年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你知道我

最痛的遗忘。最爱的女孩， 歌曲《春风十里不如你》不仅延续李健一贯的音乐风格，更以清新浪漫形式将冯唐原著当中青春的躁动、悸动和心动一览无遗，更是李健与传奇的作词者左右再度合作，默契十足的两人在歌曲中借助三段不知如何层层递进、层层打开，将恋爱中的迟疑羞涩诠释的是温度满满。一起来听到《春风十里不如你》。 去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就在不远处，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